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笑的小白鹅。小白鹅的长房大在何处？小白鹅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爱上小白鹅。我喜欢这里的草原，岁月，我喜欢这里的春风，啊，幸福的风，小白鹅迎着那春风，自在轻盈，头上的轻纱随风飘动。在何处？小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爱上小白鹭。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爱上小白鹭。